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想 我接下来清晨上你节目啦，有黄兴平的这首别问我是谁啊。五点十三分的时间，欢迎你收听清晨上你。可能你刚刚起身无奈，开了这个节目一路就是陪伴着你到过这个早上。早上可能你未必一定赶着起身要去翻工啦，可能都是要去工作在家中啦。咁但系在家工作咧，其实已经系形成一个习惯啦，同埋咧都真系好似翻工咁咁准时。当你平时系哦真系要翻朝九晚五嘅时候咧，你都系准时地喺屋企咧都要咁样开工噶啦。尤其是而家好多咧有开会又成，咁你就都一定要系延伸喺嗰个时间，就其他嘢都做唔到。咁其實已經比以前好啲咯，原來屋企又可以做得到嘢。喺呢個疫情之下，發覺好多嘢冇可能嘅咧，原來都係做到。

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 周杰伦同埋温岚嘅屋顶啊，而家温度15度，咁啊，就少少时间去到搭半嘅时候，有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我哋到6:30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日系星期三啊。 早晨，各位朋友，我系米雪。 嗱，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齐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阵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哋揀一样你自己鍾意食嘅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8,475宗经核酸检测确诊个案，当中九宗属于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在星期一傍晚至午夜，经由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情报而核实有效的个案，共14,715宗。中心又话，过去一两日的确诊数字没有再爆炸性上升，疫情有回稳迹象，但是仍是要观察。理发店或发型屋星期四起可以重开，市民要最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工作人员和顾客全程佩戴口罩。政府说，考虑到市民对服务有实际需要，而疫苗通行证实施之后运作畅顺，因此理发店或发型屋可以重开，但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则会延长，包括食肆下午六点起至翌日上午4:59不准堂食，公众地方的二人限聚令，私人地方不得多过两户的聚集，口罩令和停止所有大型活动和避免群组聚集继续实施。食物及衛生局說，注意到近日市場上對抗疫中成藥的需求急增，強調整體供應穩定，呼籲商戶不要囤積抗疫中成藥，市民可以按實際需要購買使用。特區政府會持續監測相關中成藥產品的供應情況，並會與有關供應商密切溝通，確保市場供應維持穩定。局方又感謝中央對香港抗疫工作的全力支援，在短時間內調動抗疫中成藥到港，局方在過去一個幾禮拜已經透過多個途徑陸續分發這些中成藥給市民。局方提醒市民，因應不同人的體質、病因和病情，適合使用的中藥亦有所不同，為保障健康和用藥安全，市民在服用中藥之前應該先徵詢中醫師的專業意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632，跌184，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4,170，跌3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9，日元115.6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89，人民幣6.32，英磅對美元1.311，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50.02美元，卖出2050.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山上响，海鸥拍夜暖阳，要谈众声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心却在远方。 哎、你喉咙干渴的时候饮啖水落去呢，哇当堂润晒啊。天气干燥的时候呢真的饮啲清润嘅嘢嘅。又或者有啲人呢朝头早呢鍾意呢就係饮一杯清水啦。有啲呢就鍾意加片柠檬落去，嗯，有少少即係轻轻啲味道咁，又唔好太酸。咁、有啲呢都会系柠檬里面呢就加埋蜜糖。如果用蜜糖的时候就记住暖水开，暖水先得，然后就再加多两片姜落去，有少少都应该是辣辣喉驱风，这样都是可以令到你比较舒服的感觉，喝蜜糖就已经是了。甚至乎如果有些人喉咙不舒服喉咙痛的时候，就是喝羹蜜糖，就不要那么快吞住，慢慢慢慢地去在个喉咙位的时候，然后去吞下去，咁亦都有个清润啊，止到痛，止到痛嗰个作用喺度啊。 刚才咧就系关正杰嘅《渔舟唱晚》，令你个感觉好清凉、好舒服，听到啲水声啊，同埋一种平静嘅感觉啊，平静舒服，声音带俾你好亲切嘅感觉，当然有佢啦。 如果没有遇见你， 邓丽君啊， 我将会是在哪里？ 我只在乎你。 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想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 甜美的声音在你耳边和你倾诉一样，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早晨，时间是五点接近四十八分的时候，在有关疫情方面，大家都在这里是不是期待着、到底个全民检测是怎样，对自己的影响又如何呢？有没有得翻工呢？很多很多的一些传言，所以呢就是在即港府说在未来的每一天啊，每一日咧，都会系增设呢个疫情记者会，就由行政长官咧就亲自去主持，咁就亦都联同埋其他官员咧， 一起讲解有关嘅政策。咁大家其实都好啲嘅，讲多啲，透明化高啲咧，就明朗啲，知道自己点样样啊。咁大家亦都知道啦，听到即系报道啦，非法啦，嗰时一话，哎，唔可以去剪头发啦，要禁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都排晒长龙咧，就去剪发，剪定先啊。尤其是可能男仔发留好快留得长啦，大概一个月到咧都要去剪。咁亦都因为咁，可能有啲人咧就学识咗剪头发啦，特别系爹哋妈咪啊，同小朋友仔剪头发咧，即系买定晒啲铰剪啊，有关嘅一啲嘅用具咧，就自己学下，可能就从此咧都喺一段时间里边唔需要去帮衬，自己搞掂又可以悭翻啲钱吓。但系亦都有啲人系需要嘅，好多女士们咧都要去，有时要做啲 treatment 啊，或者系染一染啲头发啦，又要修整下个发型靓啲。发型靓啲，个发质好啲嘅时候咧，行出嚟嘅人咧都安心好多。咁喺嚟紧啦，就系、是、星期四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翻发型屋。有啲嘢就唔使自己平时喺佢做咁烦。喺发型屋嘅时候，有你相熟嘅师傅服侍你，同你设计发型咧，你个人咧就舒服好多啦。不过咧，都记紧系任何时间都系要戴住口罩啊！同埋慣性噶啦，而家都攞個手機出嚟嘟啦。氣温係15度，今日最高22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陳百強， 知不知珍惜就是未來，好好管教思考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 自爱， 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喜欢的影子总找不到，旧日恋人举世亦望，总找不到心中想景仰的。想景仰的英雄，我只好改变我，令我自豪。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嘅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受刺，永没法变改。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带起。金光似最真诚的爱意，早收心里。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的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数次，永没法变改心中志，只因那最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金光。 心里，想知怎爱旁人，先懂得爱自己。今天可一未过，不必惊怕上苦困，只需要自我。 Danny 陈百强的这一首《挚爱》就快六点钟了。今天六点后我们有雷洪德博士讲下运动预防癌症，是继续这个话题的。 早晨啊，早晨，起身未啊？我是 Keep Man 麦杰文啊。一早起身呢，就最紧要是怎样啊？喝两杯干干净净的大暖水，咕噜咕噜咕噜咁样饮落去啦，哇，好舒服噶，包你每日咧好畅快咁去便便。不过有时咧，我系饮呢啲大暖水嘅时候咧，我会加扎盐落去。原来盐咧系可以帮我哋更加清肠胃，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宿便噶嘛。咁所以咧呢啲盐咧系帮助我哋咧系令到我哋嘅肠嘅肠壁咧系更加干净。所以呢，如果你身体好肠胃好呢，你唔会有口臭啦，唔会黑人憎啦所以呢就一定要记得朝头早起身饮两杯大大嘅水。好啦，喺度祝你清晨爽利。 朝头早除了是做一些动作就是喝水之外呢，就要做运动啦吓。仲有大概三分零钟到六点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15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日日都抗疫，日日都听住一啲嘅宣传嘅语句，系唔同嘅四面八方嘅人士咧，都提醒大家，大家要面对呢一个嘅疫战啊，都要打好呢一场仗。咁所以真系噶，要做好自己啦，自己每个人都要好好睇住自己先得噶。咁希望自己唔会系即系被中嘅嗰个，尤其是你要做，如果做嗰个即系快速嘅测试咧。事前一定要洗干净只手啊！试过有人咧只手就唔系好干净，就走去做嘅时候咧，做出嚟嘅时候就有多条线嘅，咁你就会好惊啦。条线唔系好明显，但系你都会见到嘅时候咧，梗系心惊惊啦。咁你都嗰个嘅最后嘅出嚟嗰条线咧，有啲如果真系隔咗十五分钟，起码十五至二十分钟去睇嗰个结果啦吓。咁咧就 C 嗰条咧就好明显。而 T 嗰条咧就有啲系亦都好明显咧，就即系确确实实系啦。但系有啲咧就好似淡色嘅咧，就话应该可能系初阳嘅时候啦。咁唔信啦，好惊啦。咁个朋友试隔一阵间先，再唞一唞，然之后就洗干净手咧，洗干净只手就再做多一次嘅时候咧，哦，唔见咗个 T 啦。所以原来真系好紧要噶，你手事前要洗干净，所有嘅步骤喺晒你脑海里边，你应该点样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咁去做咧，成个过程咧要干净卫生先得嘅吓。可能呢个自我快速测试咧，都成为你每天嘅指定动作都唔定。不过如果每天做咧，亦都系几重皮嘅。咁又唔需要每天嘅，我觉得系你都以自己感觉良好嘅。但如果譬如即系多咗啲咳啊，或者喉咙痛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做呢啲嘢啦吓。时间系到6:11啦，今日咧就系3月9日，农历咧就系2月初7嘅。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天真系干涸啦，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温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咁啊，一路朝头早头先咧翻嚟都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而家转咗黄色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时间咧系清晨接近6:1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嘅呢个清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咁喺我身边嘅咧，而家就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赵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又继续咧，就讲翻咧，你出咗嗰本书啦，里边真系好多好啱嘅内容啊。运动与癌症，即系运动多啲，可以减低患上癌症嘅风险吓。 咁啊，书本咧就唔系我嘅，仲有一半咧就系我嘅中学嘅同学嘅梁就茂医生，咁佢系癌症嘅专科医生啦。咁我就系运动嘅学者啦。两者其实喺书本里边咧都讲到系一啲 crossover 嘅嘢啦，即系预防又有真系不幸系患咗癌症啦，喺个复康嘅过程里边咧，运动啊真系帮到大家嘅。 系咁，同埋咧，譬如话啊，点解会患上癌症？有什么情况之下你会是感觉是怎样呢？那应该梁医生都写得很清楚了。 是啊是啊，其实主要来讲就是两大因素，一个就是所谓先天的因素，这个是跟我们遗传的基因家族遗传等等有关，而后天的因素呢是行为啊、行为风险啊、环境啊，这些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为自己的健康做多少少东西。譬如我们上个星期讲过，就是你不要吃烟啦，不要喝酒啦，是不是？那这些其实是酒精是第一类致癌物质，已经是数据我们知道的嘛，科学上知道的嘛，吃烟亦都会是引致你肺癌，这个亦都我们已知的嘛，是不是？即是明知山有虎，你就 偏向虎山行。 不过今年就是虎年。 咁总之希望大家醒觉啦。 咁 喺呢本书里面你又提到啦，一个题目就话静态生活 会唔会增加患癌嘅风险咧？静态者即系你唔系点喐啊，冇咩运动啦 吓。即系坐定喺度唔喐嗰啲啦，由朝到晚都系。即係嗱，你知都市人咧，通常香港人咧都係比較活躍噶嘛，係咪？咁啊，香港其實整體嗰個健康靠乜嘢咧？就靠行路。 係， 因為你知我哋真係七百幾萬人咧，好擠迫嘅城市咧，成日搭車啊、落街買餸啊，你都行噶嘛。 係 係。你唔同話外國，外國咧人人咧就揸車， 係 啦，喺屋企門口個車房一出去咁啊揸車，跟住泊到埋嚟有屋企嘅車房，跟住翻到屋企。行兩步又喺梳化度。 咦，咁所以我哋係咪應該健康過佢？ 理論上係嘅，但係我哋前輩兄亦都有幾樣嘢健康嘅行為咧，就係守唔到嘅，就係飲食。係。係咪？同埋另外一樣咧，就壓力，因為香港人嘅壓力真係好大。仲有就係睡眠。 嗯。 係咪？咁啊，健康呢四寶啦，運動啦，即係飲食啦，就壓力同埋睡眠啦。咁我哋雖然有運動啦、行路啦，但係另外嗰三寶咧。似乎就仲要加把勁，係啦。 嗱，睇翻啲資料咧，我又可以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將你寫嘅資料講出嚟啦。就係話嗱，係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流行病同預防醫學系嘅研究人員咧，佢哋就透過分析四百幾萬名嘅市民同埋大約係七萬名癌症病例，咁亦都觀察佢哋日常生活之後咧，就發現咧，經常久坐不動嘅組群咧。患上結腸癌、子宮內膜癌和肺癌的風險明顯是增加的。而統計的資料就顯示坐在這裡的時間當你每增加兩個小時患上癌症的風險就明顯增加。例如結腸癌的風險就會增加 8%, 子宮內膜癌就會增加 10%,肺癌就會增加 6%、而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又說每年全球人類因為缺乏足夠的運動而死亡的人數是超過500萬的，哇都好多啊， 真係多㗎。 咁而當中缺乏運動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們長期坐在這裡不動，包括就成日坐喺度，譬如睇住个电脑啦，或者睇电视啦，咁或者有啲职业性需要佢成日要坐喺度做嘢嘅，咁咧都会造成呢个死亡风险增加嘅原因吓。 系啊，呢、這个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我哋嘅生活行为咧，喺一个我哋历史嘅进化嘅过程咧、其实你讲紧系过去呢百几年咧。我哋個世界真係變得好快，係咪科技？你睇下啲手機啊，我哋舊時細個都未有手機啦，係咪？即係呢個咁快嘅行為上嘅改變咧，係衍生到出嚟咧，我哋身體個生理上咧係追唔切啊。追唔切嘅話咧，從流行病學嘅角度嚟講咧，就會衍生一啲疾病啦。嚇，呢啲疾病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傳宗接代呢一個嘅能力咧就受到影響，係啦。咁所以久坐不動啦，呢個亦都係2020年咧世界衛生組織咧喺健康運動嘅指引嚟講咧第一次咧係擺落去，即係嗱做運動 ，OK， 即係賺多啲，即係我哋當我哋嘅底線喺呢度啦。喂，你跌低嗰條底線咧就唔掂噶啦。咁係乜嘢？你唔好令到你跌低過呢條底線咧，就係、是、你。唔好成日坐得太耐咯，系啦。 系啊，不过咧，我又有啲想问一下啦。譬如咧，有啲人咧，佢系因为嗰个健康嘅问题，佢要成日坐轮椅嘅。 嗱、這個，呢个 佢起唔到身嘅，佢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喺一个有限嘅范围里边喐动咧？吓， 而家喺卫生署啦、政府网站里边都揾到嘅，就系、是、坐轮椅嘅朋友咧，其实系手部嘅运动啦、活跃嘅模式咧，其实系呢个活跃嘅生活嘅动态嘅生活嘅模式咧，系有好多嘅资讯 帮到啲， 一定要喐嘅。 嗱、 咁喺书里边咧，亦都多谢阿余翠如嘅，即系我十。望全能嘅一個拍檔啦，主持係啦，香港電台大家都做咗成好多年節目啦，係啦，咁佢本身都係一個癌症嘅康復者啦，咁佢都係輪椅嘅劍擊運動員啦，係啦，咁所以劍擊運動對輪椅嘅選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我哋將佢係量化咗去嘅一個生理學嘅角度去睇咧。其實阿翠兒或者劍擊都係手部嘅活動啦， 係 咪喺輪椅上高係完全可以做得到嘅？問題就係話，譬如照顧者。你需要有一個意識係點去幫啲復康者，或者一個復康者本身佢要自己主動去爭取喐動。呢度都係㗎，因為我有啲骨科嘅朋友啦，咁即係我差唔多年紀嘅話，咁你或多或少都可能需要身體嘅狀況都會差落去啦。 係。 咁我見好多物理治療啊，或者骨科嘅專科醫生咧，佢哋盡量咧係建議啲病人咧，如果你有事嘅話咧，盡量係要諗辦法，唔好。 坐得太耐，甚至乎係盡量唔好諗住，唉，我唔行啦，我坐輪椅咪算咯。咁嘅話咧，其實會令到你個肌肉活動咧係相對會少咗咧，令到你個健康嘅狀況進一步差咧，呢個風險係大咗嘅。肌肉活動咧係緊要嘅，咁所以頭先即係你提到嗰個德國嗰啲研究啦，都喺書裏邊咧係引用呢啲嘅文獻啦。咁但係香港嘅情況咧，咁我哋喺書裏邊咧亦都引用過衛生署嘅數據。咁香港真係有數據嘅，係啦，做運動同唔做運動或者做咩類型運動咧，對於喺我哋香港嘅環境嗰啲嘅癌症咧，又有啲數據可以同大家分享。 咁嗱，舉個例子啊， 係啦，結腸癌。結腸癌香港其實是或者大腸癌啦，我哋叫做，係啦，都多嘅。咁如果係你輕騎嘅啫，休閒下做下運動嘅，咁你都可以幫你咧係減低個患病嘅風險咧20%。 即係講嘅患癌嘅風險減低20%嚇，20%。 如果你再加埋日常咧，係譬如行多啲路啊嚇，咁呢個整體嘅活躍嘅模式嘅話咧，再加埋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啦，咁整體嚟講咧，可以將你嘅風險減低咧，甚至乎高到去到34%嘅。 哇，都十幾喎，高多嚇。 係啊，嗱，譬如乳癌咁啊，嗱，乳癌即係各位女士要大家留意一下，咁其實唔係女士嘅，男士都有可能嘅，風險相對就細啲。咁我記得喺香港乳癌基金咧，十幾年前咧都開始由我有幫佢做一啲健康運動嘅講座啦。咁到而家近期睇翻佢哋嘅數據咧，係升得好多嘅。而家我印象之中，如果冇記錯咧，係大約係十幾個嘅個案咧，會有一個，即係喺一生人裏面咧係會有患上一個乳癌啦。而係早十年到我印象之中係超過20多個先有一個嘅，所以而家係大約係可能係15個左右到啦。咁其實個比例你睇下由20多到上到10多咧，其實嗰個風險係升得好快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子宮內膜癌啦，或者我哋俗稱叫子宮頸癌啦，係嘛？咁如果你有運動嘅朋友咧，睇我哋香港衛生署嘅數據咧，係經常運動啦，或者你處於一個活躍嘅體能活動嘅生活模式咧，下降嘅風險都可以去到30%噶。咁所以真係我哋本地數據又有啦，外國嘅文獻嘅數據又有啦。咁所以即係運動係真係幫到我哋喺預防癌症啦，或者係復康嗰啲方面咧，係真係呢啲資訊咧，我覺得大家係需要掌握啦。 係啦，上個星期咧我就提出話啊，會唔會有啲咩癌症咧？我哋針對嗰個癌症係做一啲嘅運動。舉例，譬如話肺癌嘅話咧，我咪做多啲健肺嘅運動就得啦，會唔會？ 一定會有嘅。嗱，譬如嚇梁俊茂醫生啦，佢喺書裏邊都有特別係講到唔同嘅癌症咧。有唔同嘅點去復康啊，或者處理嚇，咁呢個就一定係交翻俾醫生啦、醫護界處理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嗱，譬如舉例肺癌預防或者復康嚟講咧，就肺功能，譬如做一啲呼吸嘅鍛鍊啦，係咪？做一啲腹式嘅呼吸啦，練翻我哋橫膈膜周邊嘅胸腔嘅肌肉啦。咁呢啲其實喺我哋一般你話做瑜伽又有啦，做一啲可能呼吸腹式嘅訓練又有啦，都可以做得到。咁譬如你話其他嘅癌症呢，因為運動呢，我哋最主要就係令到我哋整體嗰個新陳代謝好咗。新陳代謝好咗，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會好咗，內分泌系統好咗，而出現一個基因組嗰個突變啦，或者令到啲基因係突然間出現一啲變異，呢一個風險咧係降低咗。即係我哋樣樣都做得完美啦嚇，譬如我哋喺個直播室裏邊嚇，我哋各樣樣嘢啲擠得好整齊啦，係咪？張凳啊、台啊、周邊嘅嘢，咁唔會撞到，唔覺意棘到噶嘛，係咪？即係有時我哋喺屋企唔覺意，哎呀撞到啲側邊啲雜物啊咁，因為點解？你啲雜物擠喺度啊嘛，你唔處理好佢啊嘛，咁即係做咗運動之後咧，就令到我哋間房咧好整齊，咁你出事嘅機會咧就會細咗咁解咯。 係，咁所以咧其實咧做運動咧，基本上係預防好多癌症都得嘅，就唔係話真係針對某一啲嘅癌症咧，你就要做某一啲嘅動作。即係肺癌就比較容易講啲，你就可以健肺。其他嗰啲咧，其實只要你多啲做運動咧，都係有益嘅嚇。 同埋喺書本裏邊亦都有啲運動嘅個案。同埋即系癌症嘅复康者咧，喺复康嘅路程咧，某程度上大家都明白嘅，一定系有啲艰辛嘅，系人生嘅有啲挑战。但系如果你融入咗运动之后咧，咁喺临床嘅观察啦，阿梁医生里边都有啲分享咧，就系嗰条路咧系容易行咗，同埋你个精神健康系好咗。 同埋你嗰個正向嘅心理啊，即係前輩兄啊，而家疫情大家都好似好單咁啦，我哋一定要有個正向嘅思維啦。運動咧係幫到我哋有呢樣係精神健康嘅益處咯。 係咁，亦都話提翻啦一啲，譬如係癌症嘅復康者啊，即係諗住誒好翻咯，嗱好翻人就係咁噶啦。有事嘅時候咧，我咩都要願意做啊咁。但好翻嘅時候，其實都要 keep 住繼續做翻運動喎，係嘛？ 係啊，呢、這個即係等於我記得聽過啲財經節目嗰啲嘅財務管理嘅策略。喺我有錢喺度，就諗住可以亂使啦。 咁就唔係咁樣嘅，你都要即係儲定 嘅，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健康嘅行為啦，健康嘅生活咧。都是要慢慢累積翻嚟嘅，健康嘅生活真係要靠自己咯。 係、不過如果真係經過一個大病嘅人咧，相信真係明白咗嗰個運動嘅好處咧，佢係會繼續做嘅，照計就 冇錯冇錯。 好啦，大家記住啦，行每一日咧，我哋起身咧，除咗有我哋日常生活去翻工啊、做嘢啊、食嘢之外咧，運動係不可缺少嘅嚇。 冇錯。 啊，唔該曬黎博士，咁啊，下一次咧揾翻林小維傾咯。 好啊。 再遲啲又揾你，或者又大家一齊 crossover 傾下啦， 好啊，好啊。 OK， 唔该晒，拜拜。 拜拜。

持續的疫情，醫管局參考 SARS 時候的經驗，加裝1500部換氣抽氣線，將大約五成普通病房改裝成為隔離病房。醫管局說大部分醫院都裝得到這些抽氣線，但亦都要將原先在普通病房的病人調離，預計在今個星期內會完成工程。新聞天地記者訪問了醫管局負責相關工程的人員，稍後聽一下。 在北京，全国两会会期接近尾声。据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朝早会同本港政协委员见面，稍后会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了解下，亦都会揾学者分析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寻日发表工作预报中提及今年要完成健全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